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是概率统计，如何利用普速贝叶斯算法过滤垃圾短信。上一节的时候我们讲到如何用位图布隆过滤器来过滤重复的数据。那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个跟过滤相关的问题，如何过滤垃圾短信。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我想每个人都曾经收到过，买房、贷款、投资理财、开发票，各种各样的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不胜其扰。那如果你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是一名手机应用开发工程师，让你来实现一个简单的垃圾短信过滤功能以及骚扰电话拦截功能，那你该用什么样的数据结构和算法实现呢？那实际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会涉及到很高深的算法。今天我就来带你一起看一下如何利用简单的数据结构和算法解决这种看似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基于黑名单的过滤器。我们可以维护一个骚扰电话号码和垃圾短信发送号码的黑名单。这个黑名单的搜集其实有很多的途径，比如我们可以从一些公开的网站上进行下载，也可以通过类似360骚扰电话拦截的功能，通过用户自主标记骚扰电话来进行收集。那被多个用户标记并且标记的个数超过一定阈值的号码，我们就可以定义为骚扰电话，然后把它加入到我们的黑名单当中。那如果黑名单当中的电话号码不多的话，我们可以使用散列表、二叉树等动态数据结构来进行存储，这样对内存的消耗也并不会很大。如果我们把每个号码看作一个字符串，并且假设平均的长度是16个字节，那存储50万个电话号码大约需要 10MB 的内存空间。那即便是对手机这样的内存有限的设备来说，这点内存的消耗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黑名单当中的电话号码有很多呢？那比如说有500万个，那这个时候如果再用散列表来存储，就大约需要 100MB 的存储空间。为了实现一个拦截的功能，消耗用户这么多的手机内存，这显然就有一点不太合理了。上一节的时候我们讲了，布隆过滤器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节省存储空间，所以用它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如果我们要存储500万个手机号码，我们就把位图的大小设置为10倍数据大小，也就是5000万，那也只需要使用5000万个二进制位，那换算成字节也就是不到 7MB 的存储空间。这相比散列表的解决方案，内存的消耗减少了很多。实际上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时间换空间的方法，也可以将内存的消耗优化到极致。我们可以把黑名单存储在服务器端上，把过滤和拦截的核心工作交给服务端去做，手机端呢，只负责将要检查的号码发送给服务器端。服务器端通过查黑名单，判断这个号码是不是应该被拦截，然后把结果返回给手机端。使用这个解决思路，完全不需要占用手机的内存。但是呢，有利就有弊。我们知道，网络通信是比较慢的，所以网络的延迟就会导致处理速度的降低。而且这个方案还有一个硬性的要求，那就是只能在联网的情况下，它才能正常工作。那基于黑名单的过滤器我就讲完了。你可能还会说，布隆过滤器会有误判的概率啊。如果他把一个重要的电话或者短信当成是骚扰短信或者骚扰电话进行拦截了，那对于用户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那你说的没错，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先放一放，等三种过滤器我都讲完了，我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刚刚讲了一种基于黑名单的垃圾短信过滤方法，但是如果某一个垃圾短信的发送者的号码并不在黑名单当中，这种办法就没有办法拦截了。所以基于黑名单的过滤方法还是不太够完善，我们还需要再看一种基于规则的过滤方法。对于垃圾短信来说呢，我们可以通过短信的内容来判断某一条短信是否是垃圾短信。我们可以预先设定一些规则，比如说某条短信符合这些规则，那我们就可以判定它是垃圾短信了。实际上规则可以有很多，比如说下面我要讲到的几种。那第一个是短信中包含特殊的单词或者词语，比如一些非法、淫秽、反动的词语等等。还有呢，就是短信发送的号码是群发号码，它并不是我们正常的手机号，比如说加号 60389585， 类似于这样。再就是短信中包含回拨的联系方式，比如手机号码、短信、 QQ、 网页链接等等，因为群发的短信一般都是无法回拨的。再就是短信的格式比较花哨，内容很长，而且包含各种表情、图片、网页链接等等。最后一个呢，就是符合已知垃圾短信的模板，因为垃圾短信它一般都是重复群发的， 对于已经判定为垃圾短信的短信，我们就可以把它抽象成模板，然后将获取到的短信与模板相匹配。一旦匹配，我们就马上可以判定为垃圾短信。那当然，如果短信只是满足其中的一条规则，如果就被判定为垃圾短信，那就会存在着比较大的误判情况。所以我们要根据多条规则来进行判断。比如说，满足两条以上才会被判定为垃圾短信，或者每一条规则对应一个不同的得分，满足哪个规则，我们就累加对应的分数。如果某条短信的总得分超过了某个阈值，那么这条短信才会被判定为垃圾短信。不过我也只是给出了一些制定规则的思路，那具体落实到执行的层面，其实还有很大的距离，因为是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来处理的。比如第一条规则中，我们该如何定义特殊的单词呢？第二条规则中，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什么样的号码是群发号码呢？那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的展开讲了。我在这里只简单的讲一下如何定义特殊单词。如果我们只是在自己的脑袋里想，那哪些单词属于特殊单词，那一定会有非常大的主观性，也很容易漏掉某些单词。实际上，我们可以基于概率统计的方法，借助计算机强大的计算能力，找出哪些单词是最常出现在垃圾短信里的，然后将这些最常出现的单词作为特殊单词用来过滤短信。不过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我们要有大量的样本数据，那也就是说要有大量的短信，而且我们还要要求每一条短信都做好了标记，那标记了它是垃圾短信还是非垃圾短信。我们对这1000万条短信进行分词处理，那去掉的和是这些没有意义的停用词，就能得到 N 个不同的单词。针对于每一个单词，我们统计出有多少个垃圾短信出现了这个单词，又有多少个非垃圾短信出现了这个单词。然后我们去求出每一个单词出现在垃圾短信中的概率，以及出现在非垃圾短信中的概率。如果某一个单词出现在垃圾短信中的概率远远大于现在出现在非垃圾短信中的概率，那我们就把这个单词作为特殊的单词用来过滤垃圾短信。那文字可能不太好描述，我举了一个例子来简单解释一下，你可以点击文稿来看一下我所画的图。基于规则的过滤器看起来很直观也很好理解，但是它却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这些规则受人的思维方式局限，那规则未免太简单了。另外一方面，垃圾短信的发送者可能会针对于规则精心设计短信，然后绕过这些规则的阻拦。对此，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更加高级的过滤方法，就是基于概率统计的过滤方式。这种基于概率统计的过滤方式呢，它的基本理论就是基于普速贝叶斯算法。为了让你能够更理解下面的内容，那我们先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普速贝叶斯算法。我们假设事件 A 是小明不去上学，事件 B 是下雨了。我们现在统计一下过去10天的下雨情况和小明上学的情况作为样本数据。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这个具体的统计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组样本有什么规律呢？在这10天中有4天下雨，所以下雨的概率 PB 就等于1/10。那10天中有3天小明没有去上学，所以小明不去上学的概率是 PA 等于1/3。在4个下雨天中，小明有2天没去上学，所以下雨天不去上学的概率 PAB 就等于2/4。在小明没有去上学的3天中，有2天下雨了，所以小明因为下雨不去上学的概率是 PBA 等于2/3。那实际上，这4个概率值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个关系就是普速贝叶斯算法。具体的呢，我用公式表示出来，放到了文稿里，你可以自己来看一下。普速贝叶斯算法是不是很简单呢？我们用一个公式就可以把它概括了。那弄懂了普速贝叶斯算法，我们再回到垃圾短信过滤的这个问题上，看一看如何利用普速贝叶斯算法来做垃圾短信的过滤。基于概率统计的过滤器是基于短信内容来判断是否为垃圾短信的，而计算机是没有办法像人一样理解短信的含义，所以我们就需要把短信抽象成一组计算机可以理解并且方便计算的特征项，用一组特征项代替短信本身来做垃圾短信过滤。我们可以通过分词算法把一个短信分割成 N 个单词，这 N 个单词就是一组特征项，全权代表着这个短信。因此判定一个短信是否是垃圾短信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了判断同时包含这几个单词的短信是否是垃圾短信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过这里我们并不像基于规则的过滤器那样非黑即白，一个短信要么就被判定为垃圾短信，要么就被判定为非垃圾短信。我们使用概率来表征一个短信是垃圾短信的概率。 你可以点击文稿看一下这个表达。尽管我们有大量的短信样本，但是我们没法通过样本数据统计得到这个概率。为什么不可能呢？你可能会说，我只需要统计同时包含 W1 W2 W3 一直到 WN 这 N 个单词的短信有多少，我们就假设有 X 个，然后再来看这里面包含垃圾短信的有几个。我们假设有 Y 个，那包含 W1 W2 W3 一直到 WN 这 N 个单词的短信是垃圾短信的概率，就是 X 分之 N。 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往往很骨感。你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样本的数量再大，它也是有限的。样本中不会有太多同时包含 W1 W2 W3 一直到 WN 的短信，甚至在很多的时候，样本中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短信。那没有样本也就无法计算概率，所以这样的推理方式虽然正确，但是实践中却并不好用。那这个时候普速贝叶斯公式就可以派上用场了。我们通过普速贝叶斯公式将这个概率的求解分解为其他三个概率的求解。你可以看一下我所画的图，那转化之后的三个概率是否可以通过样本统计得到呢？短信是垃圾短信的情况下， W1 W2 W3 一直到 WN 同时出现在一条短信中的概率照样是无法通过样本来统计得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基于文稿此处这条著名的概率规则P 括号 A 乘 B 等于 PA 乘 PB 来进行计算。基于这条独立事件发生概率的计算公式，我们可以把短信是垃圾短信情况下 W1 W2 W3 到 WN 同时出现在一条短信中的概率分解为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比较长，听起来呢也会比较费劲，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一下。垃圾短信中包含 WI 这个单词的概率值是通过统计样本很容易就能获得的。那我们假设垃圾短信有 Y 个，其中包含 WI 的有 X 个，那这个概率值就是 Y 分之 X。 短信是垃圾短信的情况下， W1 W2 W3 一直到 WN 同时出现在一条短信中的概率值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了。下面我们再来看剩下的两个。短信是垃圾短信的概率这个很容易得到，那我们把样本中垃圾短信的个数除以总样本短信个数，就是短信是垃圾短信的概率。不过 W1 W2 W3 一直到 WN 同时出现在一条短信中的概率还是不好通过样本统计得到，原因我们在前面的时候说过了，因为样本的空间有限嘛。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非计算这一部分的概率值。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我们可以分别计算同时包含 W1 W2 W3 一直到 WN 这 N 个单词的短信是垃圾短信和非垃圾短信的概率，假设它们分别是 P1 和 P2。 我们并不需要单纯的基于 P1 的值的大小来判断是否是垃圾短信，而是通过对比 P1 和 P2 的值的大小来判断一条短信是否是垃圾短信。那更细化一点的讲呢，就是如果 P1 是 P2 的很多倍，比如10倍，我们才确信这条短信是垃圾短信。基于这两个概率的倍数来判断是否是垃圾短信的方法，我们就可以不用计算 W1 W2 W3 一直到 WN 同时出现在一条短信中的概率值了。因为计算 P1 与 P2 的时候都会包含这个概率值的计算，所以在求解 P1 和 P2 倍数的时候我们也就不需要这个值。那今天我们讲了基于黑名单、规则、概率统计三种垃圾短信的过滤方法。那实际上今天所讲到的这三种方法还可以应用到更多类似的过滤拦截的领域，比如垃圾邮件的过滤等等。那在讲黑名单过滤的时候，我讲到了布隆过滤器可能会存在误判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用户投诉。实际上我们可以结合三种不同的过滤方式的结果对同一条短信进行处理，如果三者都表明了这个短信是垃圾短信，我们才把它当作是垃圾短信拦截过滤，那这样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在实际的工程中，我们还需要结合具体的场景以及大量的实验，不断的去调整策略，那平衡垃圾短信判定的准确率和召回率，来实现我们的需求。那关于垃圾短信过滤和骚扰电话的拦截，我们可以一块头脑风暴一下，看一看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那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